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73集，他在心疼你四。轩辕凛抬手碰了碰他的脸，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，你这样能轻松一些吗？陈欢彻底睡了过去，完全没察觉他的动作，呼吸绵长而均匀，动静却十分微小，若不是两人贴得近，皮肤能感觉到他略带一丝凉意的呼吸，轩辕凛会以为他将陈欢细细擦洗一遍，他始终做不惯这些活计，好在耐心足够，也很小心，至少没有将陈欢惊醒，只是这差事着实有些费神。他慢慢舒展了一下肩头，只觉得比批阅一天奏折还要疲惫，可心里又有一股很奇异的满足感，这感觉来得莫名其妙，他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只隐约觉得是摆弄成欢得来的，并不坏，甚至还是愉悦，他心里喜欢，盯着成欢看了两眼，才慢慢从水中站起来。陈欢晃了下头，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着他。轩辕凛动作一顿，做奴才的从来不能睡得憨实，陈欢也不例外。方才擦洗时没将人惊醒已经很难得了，可轩辕凛心里还是很可惜，他想陈欢在他怀里睡得更安稳一些，安稳到自己不喊他，他就能一直睡。可惜他到底醒了，可吗？陈欢其实不算醒，听见轩辕凛的话也没明白什么意思，只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很快意识就又昏沉起来。等轩辕凛将他安置在软榻上，端了水来给他时，才瞧见人又睡了，只是嘴唇仍旧是干裂的。轩辕凛记得床头的暗格里有上好的香脂，就算不对症也总能舒服一些，明日还是要宣太医来仔细瞧瞧。当日他将人送去太极殿，还说了那样的话。按理说张晋州那样玲珑剔透的心思，自然会暗中将一切安排妥当。可陈欢在太极殿的日子却并不好过。他十分庆幸自己在夜里按捺不住地去看他。若非如此，还不知道他要受多少苦。他如今已经连告状都不会了。轩辕凛心里揪了一下，有些疼，又有些恼怒。这难道就是矫枉过正吗？他从没想过让陈欢变成这副样子，连句话都不肯和他说。陈欢还睡得无知无觉，轩辕凛的视线一直落在他身上，有些移不开。等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发白。他抬手揉揉额角，隐约有些头疼，心情却不算糟糕。大概是因为今夜有人陪着的缘故。然而更奇妙的是，他看着陈欢的时候，总觉得这场景十分熟悉，仿佛是什么时候夜半惊醒，也曾瞧见过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，像是要看到骨子里去。原来凝望一个人是这种感觉。轩辕凛有些恍惚，竟然想不起来自己曾经有没有盯着陈荣看过，但大约是没有的。且不说自己有没有那个时间，单单是陈荣都未必肯安生地给他看。陈荣出身世家，自小琴棋书画都学过，又饱读诗书，喜好层出不穷，既文雅又清冷。轩辕凛便是想安静休息片刻，也从不得闲。此时想来，竟越发觉得疲惫。他不知道是自己如今对陈荣没了别的心思，所以心境变了，还是当时的确并不让人愉悦。不过那股情绪被他压了下去，他如今回头看以往，别的想不起来，只遇下陈欢浑身是血趴在凳子上，抓着他的衣摆看他。他闭上眼睛，眼前却仍旧有个血红色的光点，利剑一样插进他的胸口，疼得他微微弯下腰，呼吸跟着急促起来。陈欢，外头有小太监说话的声音传进来，大约是觉得皇帝在浴池里待的时间太久了些。轩辕凛被惊动，回过神来， 总算想起来给陈欢穿衣裳，却又觉得碍事儿，干脆用袍子从头到脚一裹，抱着回了大明宫。为了见陈欢，他总要夜半时候才过去，还要比平时更早些起身回到大明宫里来。不过几日，他眼底已经积下了厚厚的阴影，瞧着颇有些憔悴，只眼神比以往更冷凝犀利，帝王威势更盛，也越发让人不敢直视。只是如今陈欢再不似以往肯对他撒泼耍赖，他心里便有再多的威严沟壑，也不敢再显露在陈欢面前，反倒是要小心翼翼地摆出柔和的面孔来，骗子一样引着陈欢和他亲近些。虽然说起来十分有损帝王威严，可轩辕里却慢慢的有点喜欢这种感觉了。尤其是陈欢肯老老实实被他抱着的时候，比如现在，即便是被放进了床榻里，陈欢还维持着刚才的姿势，等轩辕里躺下，他便自觉凑了过来。这时候他像是又变回了以往的陈欢，只要察觉到他的存在，便会巴巴地凑过来，哪怕刚刚挨了打挨了骂。轩辕里叹了口气，抬手抱住陈欢仍旧残存着鞭痕的后背，不轻不重地摩挲起来。陈欢仿佛被摸得很舒服，喉咙里溢出一声轻哼，爪子一样钻进轩辕里心里，挠得他全身上下都痒起来。这还怎么睡觉？年轻气盛的皇帝叹了口气，不得不爬起来给陈欢穿了衣裳，稍微躲远了些，不敢再碰他。可等天明时分，内侍来提醒他上朝的时候，他一睁眼便瞧见陈欢又钻进自己的怀里来了。大明宫里自然不缺兵，陈欢往年也有睡冷的靠过来的时候，不过那时候他嫌热，并不肯让陈欢靠近，若是夜半被吵醒，多是将人赶到地上去。如今回想起来才觉得难以置信，他竟然曾对陈欢这般苛刻，这般无情。他心存愧疚和怜惜，轻轻碰了碰陈欢的嘴唇，又摸出香脂来给他涂了一层，这才扯了薄被将他盖住，轻手轻脚地下了地。眼下朝中最要紧的事儿便是洪涝灾害，轩辕里召了钦天监、工部、户部高官御书房议事，看着时辰不早便留了早膳，自己却起身回了大明宫。宫里头静悄悄的，仿佛是人还没醒过来的样子。大明宫里的奴才知道这里头还住了个人，却不敢看也不敢提，只装作眼瞎耳聋的样子，不管是进出收拾还是更换兵谏，都目不斜视。轩辕里也就以为是陈欢还在睡着，放轻了脚步进了内室。床帐子果然还垂着，鞋子也还在脚踏上，仿佛是真的没醒。这个猜测让轩辕里心情愉悦，只是这个时辰了也该用膳了。他撩开帐子想将人喊起来，却不想人已经醒了，正抱着膝盖坐在床上，察觉到了帐子被掀开，他往里缩了缩，认出来是轩辕里才松了口气。 我是不是能出去了啊？ 陈欢指了指外头，探头探脑地瞧了一眼，没瞧见有人，才松了口气，匆忙地穿了鞋下地，直勾勾朝着净房去了，临到跟前又转了回来，大约想起来了自己现在是个傻子，不该知道净房在哪儿。轩辕岭看他憋得脸走路都要夹着腿，明明想笑的，却怎么都笑不出来，心里反倒有股说不出来的酸涩。朕带你去。他牵着陈欢的手，带着他绕过屏风进了一间小屋子。工桶就摆在里头，四周都燃着香薰。陈欢迫不及待去解裤子，见轩辕岭站着没动弹，忍不住瞄了他两眼。轩辕岭勉强压下了心里的酸涩，一抬眼就瞧见陈欢偷偷摸摸地看自己，他恍然，不会脱裤子？陈欢脸一红，又羞又恼，他就是再傻也不能连这个也不会做呀。可这么被轩辕岭看着，他就莫名紧张，水都放不出来了。 明明更过火的事情都做过了。轩辕凛见他呆着不动，果然探手给他解了裤带。去吧。陈欢捂着宝贝蹲下身，血色从头顶一路蔓延到脖颈，眼神飘来飘去，却没有要方便的意思。轩辕凛眉梢一挑，连这个也不会。他动了动脚，仿佛真的要帮忙一样。陈欢被吓得跳起来，也顾不上羞耻，匆忙放了水，提着裤子就跑了出去，连手都没顾得上洗。轩辕凛失笑，抬脚跟了出去。陈欢正缩在角落里探头探脑，一看见轩辕凛，身体猛地一僵，有些仓皇地移开了视线。跑什么？要用膳了。陈欢搓了搓手，想起来自己还没洗手，没敢让轩辕凛碰他，讪讪躲开了。轩辕凛眉头一拧，一把将他拉了过去，不许躲。陈欢拽了拽手，发现拽不出来，只好在自己身上擦了擦手，偷偷弯腰去闻手指头，忐忑不安地想，刚才应该不会溅到手上吧。 传膳。 轩辕凛道。陈欢又想躲，被轩辕凛拽了回来，他心里有些暴躁，陈欢的躲避已经越来越让他忍无可忍，心里像是有团小火苗正在一点一点地铺展开来。他试图克制，声音里却带着股咬牙切齿的味道。 老实点。 这语气听得十分耳熟，仿佛是不耐烦了。陈欢叹了口气，没再动弹，心里却有些委屈。他只是怕轩辕凛嫌弃他而已，早知道刚才就洗完手再出来了。那时鱼贯而入，端了水来给两人净手。陈欢松了口气，要洗手就会松开他了吧。然而轩辕凛抓着他的手放进了水盆里，与他十指相握，不轻不重地揉搓了两下。陈欢一呆，难道是他装傻装得过头了？怎么轩辕凛像是觉得他什么都不会做的样子呢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